谈恋爱的时候，赵腾飞是个闷骚的男人。童心喜欢他那冷峻的表情，像是在电视里学来的一样。这冷峻之所以让童心喜欢，是因为赵腾飞经常会说出一些机敏深刻的话来。那些话像网络段子一样精辟调皮，时常让童心开怀大笑，继而认为赵腾飞是个内心丰富的男人。现在赵腾飞不再说那些有趣的话了，只在醉酒的夜晚喋喋不休地向童心倾诉单位里的人和事。赵腾飞掌握了一项特殊的本领，喝酒之后依靠准确的记忆和严谨的逻辑，把单位里的人和事都洞察清楚。领导开会时的某个眼神，同事在饭桌上的某个动作，以及社会上流传的某条新闻，他全都看得清楚，说得明白。赵腾飞的智慧找到了用武之地，比起那些没上过大学的老油条、刚毕业的小菜鸟，他这位在都城见过大世面的高材生，完全有能力把他们放在自己的显微镜下。可是这些和童心有什么关系呢？童心一点也不关心赵腾飞嘴里的那些人和事，之所以愿意倾听，完全是出于起码的尊重罢了。赵腾飞把手伸进了被窝，摸索着童心的手，刚碰到童心就缩回去了。赵腾飞的双手僵在被窝里，像是戴上了手铐，动弹不得。赵腾飞想说对不起，但试了几次终于没有说出口。这么干巴的话说了也无济于事。那个孩子，你们愿意生便生吧，别让我看见就行。还有一点，你得答应我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得保护好多多。我会的，我会保护好多多。赵腾飞迫不及待地应承着，童心闭上眼睛睡着了。赵腾飞站起身，在阳台上抽烟，咽喉有些疼，但他停不下来，只有烟能让他安静下来。回到驿城之后，赵腾飞的内心里滋生出一种奇怪的想法，我应该有点桃色新闻，和童心之外的某个女人发生点什么，否则便是辜负了大好年华。赵腾飞一直对都城那个实习生念念不忘，在那个非富即贵的都城，赵腾飞实在是太卑微了。那个实习生给了自己一夜良宵，让他有征服的快感。实习生骑在自己腰间扭动身体的样子实在是太迷人了。从他那里，赵腾飞得到一个启示，每个女人都有不一样的风情，只有强大的男人才有资格见识更多的风景。一城生活让赵腾飞感到了自己的强大，这种强大从酒桌上人们恭敬的言语中传递出来，从人们仰视的目光中流露出来。 随着职位的升迁，赵腾飞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强大。他确信自己是可以见识更多风景的男人。梁元在这个时候适时地出现在自己的视野中，成为了赵腾飞渴望见识的风景。事到如今，赵腾飞并不后悔和梁元纠缠在一起，但他后悔这种纠缠来得有点糊涂，以至于让梁元产生了错觉，误以为他们是在谈恋爱。也许一开始就应该跟梁元说清楚，他们没有未来，不允许影响自己的家庭和工作。除此之外，梁元想要的一切，他赵腾飞都能给的。遗憾的是，赵腾飞一直都不好意思说出这些话来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第二年春天，老城区整体改造的消息像一针兴奋剂注入了每个家庭，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他们已经有点等不及了，想要尽快告别那低矮的棚户区，告别那些上世纪修建的筒子楼。除了老城区的居民，兴奋的还有那些嗅觉灵敏的商人。他们把目光聚集在政府大楼里，大酒店包间里挤满了人，商人们恭敬地打探着，当官的小心地盘算着。各种消息从政府大楼里悄无声息地传出来，房地产商围着政府大楼转，包工头、装修公司、物业公司又围着房地产商转。外围的人们也没闲着，他们也想分一杯羹。餐馆老板想在工地附近开临时餐馆，招揽即将到来的民工。药店老板想提前下手，买些小区门口位置最佳的商铺。连那些在胡同里盘踞多年的按摩店老板也在思考着如何把握机会。另一条消息则让人们紧绷的神经稍稍轻松。市里头的笔杆子刘学民跑了，据说走的时候没告诉任何人，三天没回家，也没上班，手机关机，了无踪影。童心是从校长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。课间休息的时候，童心在办公室门口遇到了校长。校长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。童老师，你和黄小秋是同学？ 对呀，我们很熟。 他家的事你知道了吗？校长没有刻意压低声音，他在办公室门口像是询问教学工作一样和童心谈论这条消息。 什么事儿啊？ 她老公跑了。校长像是逗哏的相声演员，抛出包袱以后不愿再多说一个字。他在等待，等待童心脸上浮现出惊讶的表情。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 已经三天了。 不可能吧？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儿，小秋不可能不跟我说的。 童心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嗨，你怎么还不相信呢？我有必要撒谎吗？教育局领导亲口说的，黄小秋 已经3天没去上班了。 校长对童心的反应有些失望，童心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好奇，竟然还表示怀疑。 哦，那应该就是真的喽。 童心想起来了，去年秋天在舞蹈培训班的门口，刘学民跟自己说过要辞职，但童心以为那不过是说说而已，刘学民不可能真的做出那样的决定。在外人眼里，刘学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妻子在教育局工作，贤惠能干。刘学民从镇上调回市里以后，越来越受到重用，已经成为领导身边不可或缺的笔杆子。他们还有2个活泼可爱的孩子，大闺女上小学，小儿子上幼儿园。这是一个体面又寻常的家庭，如果不出什么意外，他们的生活将会越来越幸福。当然，他们经济上并不宽裕，但还不至于困顿。2个人的工资足够养活2个孩子。如果老人们身体健康，没有医疗方面的开支，他们应该还会有一点积蓄。如此稳定的家庭，怎么会突然冒出这样的新闻呢？好奇使然，童心想从校长这里再打探点消息。 你知道刘学民因为什么跑的吗？ 还能因为什么？肯定是和哪个女人私奔了呗。 不可能吧，他们俩感情挺好的。 感情这事儿谁说得清啊？你想想看，如果是因为别的，他怎么可能不跟老婆说一声啊？ 校长说的似乎也有道理，童心将信将疑，但是童心没打算去找黄小秋求证。既然黄小秋到现在都没来找自己倾诉，就一定有他的考虑，所以还是装作不知道的好。晚上，童心从赵腾飞那里得到了另一个版本，这个版本是从政府大楼里流传出来的，似乎更可信一些。赵腾飞说， 刘学民呢，可能是有点经济问题，纪委正在调查。 他一个给领导写稿子的文人，又没什么实权，能有啥经济问题啊？ 不好说呀，现在老城区要拆迁改造，前客满天飞，连政府大楼的保安都能得到好处，更何况是领导身边的人。这个刘学民胆子也太小了， 完全可以主动跟组织交代嘛，争取宽大处理，说不定还能保住饭碗。这下倒好， 一跑就说不清喽，彻底断了后路。没问题也能查出点问题来。 那小秋会受到牵连吗？ 童心有些忧心忡忡。 不好说啊，得看他有没有牵扯进来，等组织调查结果吧，现在谁都说不清。童心啊，你也别担心，也许啥事儿也没有。昨天我见到组织部王部长了，他说刘学民跑之前找他谈过辞职的事儿。王部长以为这个刘学民就是矫情一下想要升迁，就没放在心上，哪想到他会跑了。 2天以后，童心正在画室里辅导学生画画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童心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 我是刘学民，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？ 啊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全城的人都在找你呢。 童心没想到刘学民会给自己打电话，差点叫出声来。 啊，我估计你在上课，所以才打电话给你。我怕你下班以后接电话会不方便，我不想让赵腾飞知道。 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？小秋都快急死了。 虽然到现在童心还没见过黄小秋，但他的处境可想而知。 我在都城呢，等稳定下来我会回去的。 你跑到都城干嘛去了？ 创业。我跟你说过的，我收购了一城，再在一城待下去我会得抑郁症的。我已经快四十了，我想搏一把。 那你为什么不跟小秋好好商量啊？为什么不给单位提辞职呢？你就这么跑了，你知道别人会怎么想吗？现在全城人都在讨论你，有人说你带情人私奔了，还有人说你经济上犯了错。 一群神经病，哼，随他们说去吧，反正我也不在意。我给组织部门打过报告，他们看都不看。那个自以为是的王部长跟我说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目前没有职位，你再等等吧。 他竟然以为我在问他要官儿。 唉，这些人永远都跳不出惯性思维。童心，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一类人，你可以理解我。 童心有些吃惊，自己和刘学民根本就没有什么交集，只在舞蹈培训班的门口单独聊过几句，他怎么就觉得自己可以理解他呢？刘学民接着说， 你别误会啊，我是说我们在精神上有一些共通的地方，和大多数异城人不一样。 我觉得即便你想要出去闯荡，也应该先把家里的事情处理一下，和小秋商量好了再去。 童心盯着楼梯口，担心会有人上来，如果让人知道这个跑路的刘学民给自己打过电话，就有点说不清了。 没有用的，小秋是什么人你很清楚，他希望我在政府大楼里退休，老死在一城。小秋对外面的世界毫无兴趣，说句不客气的话，他就是井底之蛙。我不愿意再这样下去了，那是在浪费生命。 那你给小秋打过电话吗？ 刚打过。小秋知道我在都城，给你打电话是想拜托你点事。 什么事儿啊？ 拜托你帮我照顾一下小秋和孩子们，这段时间我估计他们会比较难过，如果方便的话请你多去我家陪陪他。不过小秋应该很快会适应的，我知道他能照顾好自己和家人。 啊，好吧，我会去你家看他的。 果然童心下班回到家的时候，黄小秋已经在门口候着了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